本土民主反共普罗政治民声起义 myradio.hk My Radio 八周年台庆联欢晚会，10月16日晚，黄大仙富林皇宫，300元及1000元门票现已有售，购票查询请电24673088。 歡迎大家收看這個星期一晚的熱血大球場，都是提多大家一次，現在開始就封星期一到五，即是 MyRadio 的直播時段都是一律的了，全部11點半至12點都是屬於熱血大球場的時間。喂，阿近，剛才我聽到你說香港波，相當精彩，好像 球 迷 吹寒了， 對啦，講起香港波真 的我想你都有多興趣。其實我是看過金冠軍Kim Sir現場踢球的，有十零年前有一次，應該是省港杯，我見到他是入直接自由球， 那個左腳的峨眉魚頂對上那些，是Kim Sir是首屈一指的，那時候彭馬流浪啊，那些花花都好像踢過那再要再數了。另外就是明晚少少預告，就是香港隊即、就是代表隊就會8點旺角場就會主場對卡塔爾，都是世界盃外圍賽嚟嘅，咁完咗8點，咁即係10點完場到咧，咁我哋主持就即係密羅緊鼓啊，翻嚟啊，預備各樣嘢。咁聽日11點30嘅節目咧，就會係就近似即係上個星期四中港大戰咁啊。咁啊，今次就係呢個港卡大戰嘅即時嘅一啲超快速嘅一啲分析啊，咁啊即刻送俾大家。咁所以聽日禮拜二原本就講開歐洲波嘅，咁所以有少少嘅特別安排，咁咧就會聽晚11點30個節目咧就會係講呢個港卡大戰啦。咁啊，聽日嗱好似話會有少少落雨啊，咁啊即係如果入去睇波啊，就可能帶定件雨褸啊。 卡塔爾蝕底少少喎，佢哋唔得話呢種天氣 喎，係嘛？都暫時暫 少啦。 可能真的都不得， 我們的草帽報卡塔爾那麼美的大佬，那些真的很難 是那麼卡塔爾有的，就是 頂入我識你大佬， 我想好過聖馬力諾少少嘅，我哋香港呢場啦，咁啊，即係帶定件雨褸啊、遮啊嗰啲，係咪黃色嗰啲唔緊要咯，即係冇咁容易。 嗰度球場草皮可能打過咁滯 啦。係啊，即係因為唔係真係咁多位可以擋到雨啊嘛，即係旺角場啦，咁啊都希望香港隊有好嘅成績啦。今日我哋都當然係食住即係呢個國際賽期，就講講阿近啊。即係嗱，我哋而家 Facebook 就有個即時討論區啦，都已經有球迷就好期待阿近嘅分析啦。嗱，阿近就即係可能觀眾比我更加了解阿近，就一個恨鐵不成鋼嘅悲觀荷蘭球迷。 我對呢一代嘅荷蘭國家隊其實已經係死咗心噶啦。 呢一代嘅意思係即係如果我哋以球員去劃分，係邊一班開始咧？ 雲佩斯啊，雲特華治嗰代咯。 哦，那代其實已經老實講喺球壇個地位其實唔係低得好緊要噶啦。 算 OK 啫。你結果你都可以入到一屆世界盃決賽，跟住下一屆你入到四強，其實唔算係太差嘅。 喂，連續兩屆打入四 強，但係老實講，呢一代對我嚟講係入唔到法眼嘅。但係我再展望再下一代係仲大鑊咯，邊代根本係完全不能入流添嘅啦。 嗱，先回應少少，連續兩屆打入真係決賽，即係世界盃嘅四強，真係近年都可能係德國啊，或者其實荷蘭能夠做得到。喺個成績上面嚟到講咧，其實唔算認真好差。 老實講，對我嚟講眼中都係個虛火嚟嘅，我覺得佢都係喺個撞啱喺個適當嘅時刻爆先咯。 我自己覺得少少就係因為而家嗱，點解我哋即係要不斷地節目提起荷蘭咧嚇？咁就係因為荷蘭喺呢個歐國杯外圍賽啦，我哋睇睇嗰個成績啦嚇，咁就有個積分榜cap 咗俾大家望一望啦。咁其實嗱，而家其實呢個外圍賽咧就打到去，大家都仲有兩輪嘅比賽嘅啫。咁其實 玩法就強調咗好多次㗎啦，頭小組頭兩名就直接晉級啦。咁第三名呢，如果你唔係九組入面最好嗰支第三名呢，咁你都要打一個附加賽。咁換言之，四五六名呢其實就冇得打下一屆，即係呢個16年喺法國舉行嘅歐國杯嘅決賽周啦。其實而家荷蘭排緊第四，同土耳其相差兩分，即係換言之，啱啱嗰一輪呢個零比三輸俾土耳其，其實係俾土耳其搶咗第三，即係有機會打呢個附加賽個席位，咁就爭兩分。重要最大鑊嗰樣嘢就係、是，其實荷蘭對土耳其嗰個對賽成績係輸咗嘅，嚇咁即係喺荷蘭主場和咗波，咁啊作客土耳其輸咗，即係啱啱大家尋晚睇到嗰場波。兩分，如果即土耳其其實嚟緊咧，嗰、那個賽程未喺冰島捷克未出線之前咧，我都覺得即我一路分析落嚟，喂，土耳其好似難打啲喎，係嘛？榜首嗰隊未對，次名嗰隊未對，但係嚟到呢一刻，唔好意思，冰島同埋捷克佢哋已經出咗線啦。咁即所以其實荷蘭能夠寄望佢哋嘅就係唯有冰島同埋捷克攞起嗰種職業精神，寄望佢哋唔好嘅隻壓緊啦。咁啊嗱，咁呢個就土耳其嚟緊就會對住冰島同埋呢個捷克啦。咁荷蘭咧就會仲有嗰兩場波就係作客呢個哈薩克同埋主場最尾一輪喺呢個10月10日同埋10月13日就會對哈薩克同埋捷克啦。頭先提到我哋荷蘭人才嗰度，老實講而家拎得起手，即係我數過一次真真正正喺大球會效力，即係我哋叫歐洲豪門，即係各大聯賽前列分子嗰度效力，數埋唔計。其实史尼达云佩斯呢啲已经系 都算系世界一线嘅球员咯， 系啦， 但系而家都已经耷晒啦， 已经喺费伦巴治啊、加塔沙雷呢啲，即系其实已经系次一级嘅联赛，当然都仲有机会喺欧洲赛场嗰度角逐。咁你唯独数得到洛宾啦，洛宾啦，仲要啱啱即系屋漏兼逢夜雨系伤咗，佢自己都错过咗对多嚟紧。一個月之內會對多蒙特嗰場比賽真係迪比啦，迪比咧，連即係雲達沙退落嚟之後，龍門又出唔到一個好穩，就係史迪基倫堡呢啲已經開始沒落啦。咁啊，斯利神呢場比賽個表現又係令人哋都幾失望啦，即係第二個波近處咁樣輸，就其實展現出嚟個級數認真唔係高得好緊要嚇。咁講起就不如後防開始講埋啦，後防簡直就係一個即係災難性嘅。嘅一環啦嚇，其實我自己想比較翻少少雲高爾時期帶領嘅嗱，雲高爾我哋講到好似好近咁樣，可能即係只係得一年多啲嘅時間，其實已經換咗做希丁克，再換埋而家叫做大白連特，其實三個領隊我覺得雲高爾嗰陣時唔知阿近同唔同意，佢帶領荷蘭隊打14巴西世界盃，佢嗰種係對自己或者對荷蘭隊，其實都係一個好穩陣、好穩陣嘅一個建構或者一個戰術，打五個後衛或者三個中堅點都好啦。嗰陣時防守叫人數好夠啦，即係包得好冚啊啲位，仲係痛擊呢個當其時嘅西班牙啦，叫做衛冕身份嘅西班牙。咁真係獲得一致好評，亦都個對於雲高爾個人呢個教練嚟到講，嗰啲戰術大師啊、因材施教，一大羅嘅美譽加佢喺佢身上。我自己覺得係。成個觀感嚟到睇，你如果叫希丁克或者叫而家白連特打翻雲高爾嗰陣時喺呢個世界盃嗰種戰術保守或者實際嗰個情況，其實唔可能 咯。嗰場係有啲時來運到，如果睇翻轉頭，我哋咁西班牙嗰時佢都有自己問題噶嘛。 嗯， 咁啱啱俾你搏中咗咯，咁跟住成隊波咪打到個自信心出嚟，咁樣又入四強咯。 係啊，咁嗱其實。嗰度對西班牙一場波，我自己都覺得嗰場波荷蘭係好出色，即係大家叫做此消彼長啦嚇。另一場對澳洲嗰場比賽，其實已經反映到當荷蘭以雲高爾嗰陣時嗰套戰術嘅時候，對澳洲都其實有少少倒寫羅蟹嗰種感覺，即係係咯，即係你嗰種戰術係真係要撞啱係對強隊或者打一兩場波過嗰啲比賽先至做得到啦。譬如對澳洲係個例子咧，好似而家你希丁克上翻場之後打4-2-3-1又好，即係類似 符合翻而家大方向個陣式。其實荷蘭又好似冇曬一個叫做控制力，或者即係作為一個歐洲前列分子應該展現出嚟嘅霸氣咯。特別喺個後防嗰度有啲球，同埋提翻起個希丁克啊、保拉路斯，即係嗰堆嘅後防，其實域拿而家仲未落到班添，即係。喂，嗱，就呢個前 U21 嘅隊長啦，即係提起呢班嘅後防球員已經即係叫做上一輩啦。其實個說服力都唔係足夠得咁緊要。去到世界盃叫做雖然係有個呢、這個飛燕諾嘅防線，但係其實都係叫做一個包一個，即係緊砌得好冚先叫做保持到防線嗰個齊整。到底嚟到而家打翻個四人防線，你話俾我聽，雲達維爾呢啲右後防，我上一集已經批評佢，點知佢依家再嚟多個咁嘅界外球，即係其實佢同拜仁特都有責任。老實講，第二個波即係其實另外你話唔出雲達維爾，出真馬特，其實阿根有冇印象？第一場波輸俾捷克2-1，俾人絕殺嗰、那個，咪就係佢一個派膠累死斯利神咯。即係你荷蘭已經正選又唔得，係咪後備上得拎得起手又唔見得係可以擺得上大台？ 咁自從史塔之後，邊個後啦後衞係似樣嘅？ 雲邦荷斯叫其實都差唔多個細少少， 同一代 係咯，即係雲邦荷斯 一代係冇一個真係見得人嘅咯。 雲邦荷斯都仲係進攻都係好過防守嗰挺。 喂，戴利布連我已經係略為睇好佢一啲嘅啦。但係佢喺佢過去嗰季半喺曼聯都係有啲樽頸嘅啫，唔知點再突破落去。 係啊， 啲曼迷都係唔好接受呢個人啫嘛。 即係同埋老實講，如果佢唔係因為雲高爾嗰個執教曼聯。佢都未必真係有機會可以加盟曼聯啦。咁 同埋你頭先提嘅保拉路斯，我發覺真係由佢到迪莊，到而家恩迪，我全部都係一啲神經刀式嘅殺人王嚟嘅。 恩迪 係好矛，但矛得嚟係完全係冇章法嘅咯，跟住係夠攞紅牌咁樣。 即係佢超出咗硬淨嗰種矛，係有啲比較魯莽嘅埋身咧，係嚇，即係恩迪都要停埋賽添啊！而家嚇，即係畫面都可以翻嚟。其實成個後防啊，即係我提到啊，仲有布隆馬上次恩迪紅牌之後，佢及時頂上個表現就好似唔頂都仲好啲咁樣嚇。咁啊，雲達維爾提咗啦，白連特不論打防中打左閘都。俾我感覺都好似患得患失咁，雖然呢、這個已經係前度荷甲嘅最佳球員， 我已經算係最睇好，即係呢一代我算係最睇好嘅人嚟嘅啦。 係，即係嗰個可塑性或者個意識係唔錯嘅，但係個級數又係咪真係高得好緊要咧？ 同埋而家雲高爾咁樣不斷直接將呢啲即係呢啲佢帶出嚟嘅徒弟直接送落去曼聯，其實有個好大風險嘅，即係荷甲近幾年嘅水準係已經去到一個地步，啲即係出喺嗰度出產嘅球星，佢唔可以直接去豪門嘅，佢都一定要一係去咗去德甲，再過一個冷河。一系就去一啲即系幾大聯賽嗰啲中型班嗰度揸一陣先。 係啊，就係係咯，提到呢、這個，我覺得 即係麥菲斯其實佢幾牙，即係佢到底係咪真係可以變到巨星？我諗真係要睇多兩三季。 佢就我成日講佢好似就係左邊嘅洛賓咁樣，即係而家就嗰招扣，即係佢洛賓的軌跡嘅左邊版咁樣。數埋佢前面史尼達已經叫做係而家雖然漸走下坡，但係你都仍然要依靠住佢嚇。咁右邊嘅呢個拿辛格。其實有好幾個機會都是他自己浪費了的嚇。咁安尼達呢些即係都要在紐卡素嗰度浮浮沉沉。韋尼杜姆都加盟紐卡素，但其實除了第一輪個入波嗰一秒鐘之外，其實個表現又不是真係好夠說服力。艾費利呢些你都不期望他會重返一個很高很高的高位。洛賓受傷啊，即係而家荷蘭史道特文好似有好消息嘅，就話而家呢個意大利足協嗰邊一個資深，即係對於ACL 嘅受傷好有研究嘅一個專家啦，就話今次嘅手術係即係比上一次做得好咯，就。 佢傷咁耐，你都唔知佢係咪真係可以回復翻佢未傷之前。 都仲要去到一月先可以跑到步嚇，即係你都唔期望佢可以即時打救到荷蘭啦。前面雲佩斯出到嚟個速率降咗啦嚇，埋門個觸覺又好似冇以前咁 fit 啦嚇。卢克迪庄出到嚟，好似一个对方打多个后卫咁。 同埋最讽刺，你又走咗去土耳其揾食，其实可能对手都摸通佢啲路数。 系咯，真系系得一个半个机会，都唔系真系 一嚟日個供應又真係冇以前咁好嘅，即係呢個都要幫雲佩斯講翻少少説話。即係我想強調嘅就係而家真係喺豪門效力得到而站得穩住腳嘅荷蘭國腳，其實數埋都叫做係得迪比喺曼聯叫做有個穩定嘅位置。即係白連特，如果即係曼聯有一個稱職少少嘅中堅，我覺得白連特都真係未必可以企得住腳，即係數已經冇啦。即系喺豪门立足嘅，不论后边数到前面，即系已经系冇，所以我觉得荷兰即系而家唯独是啊，系咧有啲球迷留言俾我哋，就系呢个阿 Yan Ting Lam 啦，即系读错唔好见怪，就话其实希丁克流落嚟，即系呢个佢话而家荷兰呢个境况就似系希丁克流落嚟嘅烂摊子，即系而家大白兰特其实 我会咁样看守，我都啊，雲高爾同埋摩連奴係球壇兩大特效藥嚟嘅，即係你俾佢教一教咧，係佢會好粗，短期內佢會令到你隊波 fit 到爆嘅。但係佢走咗之後就啲問題又嚟嘅。 係咯，即係 屢試不爽嘅一樣嘢。 啊，但係雲高爾有冇嗰類什麼三年魔咒嗰啲又冇，有冇？冇即係有啲人解釋就摩連奴嗰一隻就係第二季係操到爆，然之後第三季就因為個體能嗰度崩盤啦。 荷蘭足球點解搞成今日咁？其實雲高爾負好大責任嘅。啱九十年代初嗰陣時候，荷蘭足球就分咗兩大流派，一派就過魯夫派，一派就雲高爾派啦。其實大家表面上就唔係咁大分別嘅，甚至你九十年代中嗰陣時嗰隊亞迪士係好好睇嘅添，但係嗰陣時格魯夫有嘢同阿雲高爾有一個好大嘅分歧，就係格魯夫覺得係應該要俾啲球員嘅個人發揮嘅機會嘅，但係雲高爾係當佢所有球員好似螺絲釘咁樣，要嚴格遵照住佢點樣走位、點樣交波，你偏差少少佢都會鬧到你七彩。 咁啊，雲高爾到而家都仲秉承到佢嘅， 嗰係搞到結果搞到九十年代之後嗰代係荷蘭，即使係啲球星其實都冇以前嗰種魅力咯。 系啊， 即系老实讲，我真系好 old school， 我都觉得柏金之后系冇一个荷兰球星系觉得我值得 有声名 去喜欢嘅咯。 前场嚟讲真系，前场嚟讲都 即使你话洛宾啊、文佩斯啊、史尼达啊、维特华治都，我只系会讲系用中之教嚟。 同埋其实佢哋呢一代之后都仲有几个，譬如。咩迪古斯文啊，中場就前鋒賴恩巴布啊，左翼嘅艾利亞嗰啲，即係都曾經好似紅極一時咁，但係其實 就嗰啲名字 玩多，即係其實踢多幾年之後， 我現場睇過賴恩巴布踢過一次嘅，不過完全係濕水毛巾啦，睇落去 係咯，即係踢下，我以前打遊戲機集集都佢係一個超級潛力嘅球員嚟嘅，但係其實回歸翻現實。當初佢都真係喺小國腳嗰度係創造咗唔少嘅紀錄，但係踢到出嚟啊，真係 其實另外一樣嘢有少少諷刺嘅。幾年前係格魯夫係控制翻亞積士嘅，佢而家變咗係即係幕，即係其實佢係幕後主理，即係稱份係照翻佢啲意思嚟搞。但暫時前幾季佢係試過係聯賽攞四連冠，係上季PSV 先打破咗個壟斷嘅啫。但係暫時一路你都見唔到佢喺歐洲賽有突破啦，今屆仲大鑊嘅歐聯內分組賽佢都入唔到咯。 係咁，所以 打亞運會咯。 即係而家荷蘭， 同埋有一樣嘢最諷刺就係冰島其實有一個好波之人，其實喺亞積士訓練出嚟嘅咯。 斯古神 係啊， 斯古神仲入荷蘭三球咁今次。 而家亞積士佢唔係嘅青訓唔係淨係訓練荷蘭人，因為佢都會訓練，即係有一大部分係北歐球員， 同埋側邊比利時啊，即係比較鄰近啲嘅國家，即係譬如巴卡 利亞。佢反嚟佢依幾過去呢幾年佢訓練出嚟比較似樣嗰啲球員，全部都唔係荷蘭人嚟噶咯。 係啊，真係而家 好似熱刺啊，艾力信啊， 基斯丁艾力信 咯，維頓漢啊，華比倫都啲全部都亞積士嚟噶嘛。即其實佢都仲訓練到啲好嘅，啲都算係可以即係喺頂級球會立足嘅球員，但係嗰啲全部唔係荷蘭人嚟。 係啊，真係啊，呢、這個真係都相當諷刺啊，係啦，咁啊，球迷都係提過， 同埋都提醒翻樣，佢其實應該係整一幅圖嘅，即係對上一次一間荷蘭球會可以攞歐洲嘅杯賽咧。就是2002年的菲爾諾，就是那幅圖大家都知道，就是那個僆，就是那個死僆僆仔的種子， 那個 icon 而家差不多已經，我估佢已經差不多長大成人咁滯噶啦。 嗰個 icon 由 ICQ 轉到 MSN 再轉到而家 Facebook， 大家都仲係用。 覺得嗰張相就有佢，好似彷彿好似添加咗啲歷史價值。 嗰個變咗好似而家變咗一個荷蘭球會嘅魔咒啦。 即係啊，到荷蘭啊，呢、這個以前仲有個名叫千年老二，但係而家好似進入一個決賽周都相當相當之咁問水。 我上年講世界盃嗰陣，我都預測過大約荷蘭應該會有十年嘅黑暗時代咯。我有心理準備㗎啦， 係啊，因為而家你數唔到佢有一啲好好嘅年青國腳，即係有啲球迷話雲佩斯、史尼達要退落嚟，但係究竟接佢哋嘅係一啲咩球員呢？ 係未 ready 咯啲人，同埋呢個青黃不接其實係大劑過八十年代初嗰個嘅，即係如果你回帶抄翻啲記錄，你八二八四八六呢三個大蘇嘅外圍賽，其實你睇翻啲出場陣容，其實佢係有啲猛人出緊嚟嘅。即係三劍俠啊，羅羅公民嗰啲，其實已經係開始啱初步入正式，得太幼聯，同埋八二年嗰組係同法國同組嘅外圍賽，跟住八四年嗰組，其實佢係後來西班牙，即係佢輸咗俾西班牙，西班牙後來係入咗決賽，同埋西班牙最後嗰場外圍賽係陀拉踢咗先，佢可以計得失球差，跟住計住嚟點樣數拜爾他咯，咁樣出線咗咯。跟住八六年嗰次係爭少少輸咗俾比利時咧，比利時 end up 係入咗四強嘅。 啊，咁啊，即系而家荷蘭， 即系呢鋪，如果你呢鋪歐洲國家杯增加24個名額，你竟然入唔到決賽，就係即系呢個第一後國恥嚟嘅。如果你講荷蘭國家隊，其實另一次好嘅魚皮嘅事，冇記錯，我唔知係咪六六年嘅外圍賽，佢試過係分組賽輸過俾盧森堡嘅咯。 嗯， 即係資深啲荷蘭球迷。如果你同佢睇呢件事，佢會 book翻你，最好唔好再提呢件事。呢件事係佢哋都係頭號惡事嚟嘅。 係啊，對上一次荷蘭， 但你鋪都好近望噶啦，我諗 係。對上一次荷蘭錯過歐洲國家杯決賽，就已經係要去到1984年。 係啊，就係個就嗰次咯。但嗰次 又係法國搞啊，緊 係啊， 即係呢啲 莫非法國真係？ OK 嗱，荷蘭就近即係有好多好多嘅。特別數到係即係你雲高爾同格魯夫，即係兩大派別，嗰 part 真係精彩啦嚇。嗱，其實荷蘭而家十月中嗰個國際賽期就會知道究竟會唔會有啲人提起就2008年英格蘭嗰一段啦。咁啊，即係我哋都要跳落去英格蘭嗰邊啦。英格蘭嗰邊其實呢一周咧雖然係對住即係聖馬力諾啦，咁啊對瑞士未踢啦嚇。對聖馬力諾其實佢哋嗰個老實講個威脅咧又唔係真係咁大啦，即係作客就6-0叫做狂掃呢個聖馬力諾。兩個關注點，第一個關注點就係朗尼啦，能唔能夠打破呢個布比查爾頓？ 同埋嗰樣好巧喎，佢個入球同埋嗰個攪帽而家數字一模一樣喎。 啊，係啊，嗱，即係49-1平，即係嚟緊對瑞士。就據報嗰張飛就因為有機會破呢個紀錄而炒到十分貴，真係我覺得呢個都即係炒嘢，好似度度都有咁啊！嗱，其實英格蘭而家佢哋除咗朗尼個紀錄之外，嗱，朗尼嗰球12碼，老實講，其實都有啲斟酌嘅地方嘅嚇，即係點解要去判罰？係咯，咁其實另外一個位置就係佢哋用嗰班人，即係而家學神嘅學神嗰場波，佢笑嗰下，即係其實學神有一個眉頭皺得比較緊嘅，即係拘緊嘅個教練嚟嘅，並唔係真係經常捕捉到佢一啲輕快嘅神情，但係呢場比賽佢都展露一下佢嘅微笑。佢哋呢場比賽就用咗唔少嘅新人嚟嘅，咁亦都係好多英格蘭球迷關注或者寄予厚望啦，譬如軒達臣啊、韋舒啊，咁等等，就因為受傷嘅卡希爾啊，咁就因為受傷嘅關係就冇入選啦嚇。而家出咗場咧就係愛華頓嘅新星巴克利啦，但巴克利其實佢今場波表現咧，我覺得即係合格多啲咯，即係並唔係真係 sharp 得好緊要，佢頂入嗰個頭槌其實。我想都真係人哋對方嘅防守基本上都不設防咁滯，都先 俾停。唔係做指標啦，除非你好似阿卡塔爾數不單咁嘅啫。 冇錯，即係個實力當懸殊得咁緊要嘅時候，係咪能夠即係有考牌嘅性質喺度就真係唔係？阿巴克利其實佢每一季嘅季初，大家留意都係 fit 到冇得彈嘅，冇破綻嘅，每一季季初都，但後及後。打後季中可能有啲嘅紀律啊，或者受傷問題，好似個表現係每況愈下嘅，咁即係再有待觀察。技術就唔懷疑。咁另外今場比賽最佳球員舒爾菲， 舒爾菲其實佢即係典型嘅英格蘭球員，即係長短傳又有力量，又有遠射。咁今場波佢仲擔當住一個好似英格蘭派路咁，就喺個防線前面少少分下波。咁舒爾菲其實佢英超開季嗰幾輪佢真係幾 fit 嘅， 佢消防先 OK 嘅都 係 OK。咁佢離開利物浦，羅渣士建議佢去小雲斯嚇。咁其實佢都係希望係重返英格蘭國家隊嘅，咁小國腳佢都枕住有入選嘅以前，咁即係睇下有冇機會拗翻，即係唔係拗，即係爭取翻一個穩定入選嘅機會先啦。始終英格蘭而家個中場似乎大家都差唔多水平，譬如德夫啊呢啲，即係德夫好似有啲自己入咗墳墓咁啊，即係加入曼城800万身價，即係德夫我老實講，佢仲喺維拉，我都對佢繼續能夠喺英軍有一個位置，我係正面嘅。但係而家老實講，我覺得即係似下一個嗰陣時，愛華頓有個中場叫積洛維，可以打中堅，可以打防中。即係而家去咗新特蘭，大家都好似唔記得咗咁。即係德夫，希望唔係下一個佢啦。即係佢就又係嗰啲同軒達神即係接近個類型咯，即係打仔格啊，好硬淨埋身，速率高嗰隻球員嚇。咁係咯，另外其實哈利簡尼啦，即係哈利簡尼就一個似乎暫時睇啊，幾有國家隊緣分嘅一個球員啦，即係幾乎上親陣都有波入嘅，而家三頂帽兩個入波啊，但係佢似乎都要加多啲嘅磨練，即係因為似乎即係有陣時可能 至少佢入嗰球波係有功價嘅。 系咯系咯，即系七场比，即系佢好似又间唔知又整个七场八场波，冇波入咁，咁但系翻到国家队啊，又同朗尼嘅命运差唔多。啊，睇球会表现或者入球数字唔系咁高吓。另外张伯伦呢场波，咁佢喺右路多次嘅发难吓，佢史达灵啊，即系呢类型嘅逆风，即系就似以前英格兰嘅，即系嗰啲好多连龙啊，好多闪鸡啊，嗰啲速度型啊。嗰隻咯，咁啊，史達靈今場比賽就打後備啦。其實要數後防，仲有一個要數就係史東斯啊、佳連呢個蘇爾，即係朗尼換走之後，即機卡做英格蘭隊長之後，我真係即刻，數一數而家英嗰當其時英軍陣中嗰班國腳，其實真係老實即機卡，我都唔夠膽講佢個水平係咪即係喺世界球壇即機卡究竟個位去到邊？ 即英格蘭，你當自己係一支英超中型班咁打係 OK 嘅。而家即係佢如果定位係定喺呢度嘅話，你唔好太好高骛遠，反為係有啲作為嘅。 係啦， 可以有啲驚喜，有啲驚喜都唔定。 呢個定位都好適合學神去發揮啦。老實講嚇，咁即係所以 而家唯一最大即係英格蘭永遠最大敵人都係佢自己嘅傳媒啫。即係傳媒咧，而家因為依次外圍賽，依個外圍賽，佢嘅成績太好，跟住又喺度吹水嘅話，就好牙煙嘅。 大佬成為首支呢個喺外圍賽第一支晉級入決賽周嘅隊伍，即係呢個名， 我諗好耐 為個兩億， 好耐未試過英格蘭喺外圍賽咁順風順水到咁嘅啦。 係啊，真係 都係驚，即係一係就驚濤快樂，一係好似而家荷蘭咁嘅貓樣咯。 就似貓樣，就似即係譬如有啲波就係咁，你當佢個風咧個勢吹到好痕，聞風喪膽嘅時候，往往就踢到踢唔起嘅。即係當你對佢唔係好大期望，盡力而為啦。 呢個係宿命嚟嘅， 係咯，即係呢樣嘢就其實利物浦呢幾年都係咁。OK， 嗱，英格蘭其實佢哋已經正如我哋頭先都提及過啦，都出咗叫做出咗線啦。咁所以佢哋已經喺法國嘅北部 book 定咗下年集訓，即係去到決賽周嗰間嘅酒店㗎啦。咁嗰間酒店要成£500一晚嘅市價，即係但係佢哋側邊個訓練場據報咧係設施好簡陋啊，個草地質素好差咁啊，即係睇下可唔可以一年時間教教佢啦。OK， 嗱，咁今集就同大家講咗一啲國際賽啦。咁少少預告就係頭先講過啦，聽晚嘅11:30就會特別安排變咗香港波，咁禮拜三11:30咧就會變翻歐洲波啦。咁禮拜四今個禮拜四就做特別節目意大利足球，咁禮拜五咧就繼續啦熱血大球場啦。OK， 今日節目時間就嚟到呢度，聽日再同大家見面，拜拜。